把路上灯火辉煌，大街小巷是人来人往，披上了节日的盛装。 FM 95.4 AM 603

保管一封特别的信，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众人来到了阿莱斯博士家，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阿莱斯并不在家里。 好了，佩蒂，马克斯威尔先生，我们要打听点消息，你一定要找到你的主人，他什么时候…… 马克斯威尔浑浊的眼睛里尽是疑惑。 你们是谁啊？ 巡官很快拿出闪闪发亮的证件，这是他的旧证件，退休时没有交回去，他碰到这种场合就用来展示权威。马克斯威尔投降了。 警察，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萨姆语气严厉。 阿莱斯博士，上次什么时候在家？ 我很高兴你来了，先生。 马克斯威尔喃喃地说。 我很担心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阿莱斯博士常常出门，可是这是他第一次出去这么久。 好吧，快说，他离家到底多久了？ 我想想看啊，今天是6月22日。哦，已经3个多星期了，先生。那是5月27日。对了，先生，5月27日星期一，阿莱斯博士那天出的门。 博物馆出怪事的那天， 萨姆低声说。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 维拉叫道。雷恩先生粗略地看了一下客厅，马克斯威尔焦急地看着他，他缓缓地说， 这样吧，马克斯威尔，你干嘛不告诉我们5月27日当天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看这个故事会很有趣。 阿莱斯博士一早就出去了，先生，一直到下午很晚才回来，快要到晚上了。他 看起来怎么样？罗威好奇地问。 很兴奋。对了，先生，很兴奋。他平常是个很冷淡的人，从来不表现任何感情，先生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 他回来时还带着东西。罗威的眼睛发亮了。 是的，先生，看起来像是一本书，可是早上他是拿着同一本书走的，所以…… 你怎么知道是同一本书？ 马克斯威尔搔搔下巴。 啊，看起来都一样。 老绅士轻轻地说。 这都对了，他星期一早上带着1606年的贾格尔出门，回来时带着不列颠的1599年的贾格尔，把1606年的留在那里。继续说，马克斯威尔，后来呢？ 后来，先生，阿莱斯博士出门前告诉我， 马克斯威尔，今天晚上我不需要你，你可以回家去。所以我把他的晚餐都准备好，就走了，沿着巷子走到公路上，坐巴士回太里镇。我住在太里镇，那儿有家人。 就这些？ 萨姆咕哝着说。那人看起来垂头丧气。 我，先生，我离开前，他告诉我说，他第二天早晨会把一个包裹放在走廊上，可是他说不要邮寄，要我星期二早上拿去太里镇，交给投递公司送走。星期二早上，我从太里镇回来，阿莱斯博士当然不在了，可是包裹在，所以我就照他的吩咐拿到太里镇寄走了。 什么样的包裹？ 雷恩连忙追问。马克斯威尔满脸茫然。 什么？就是包裹，平平的，我猜是 书吗？ 对，就是书的形状，先生，一定是书。 我们一件一件的来。 军官又有些不耐烦了。 阿莱斯星期一晚上回来时是不是一个人？你有没有注意到外面有人探头探脑的？ 只有他一个人。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壮实的爱尔兰人晃来晃去，中年人，猪肝脸色的，有没有看见？ 先生，没有。 奇怪了，这该死的老家伙到底躲哪儿去了？ 别忘了爸爸，佩金斯说，马克斯威尔在阿莱斯回家后不久就离开了，可能多诺霍躲在外面的树丛里，看着马克斯威尔离开，然后 怎样？ 佩金斯叹了口气。谁说的准？我就赏他一块饼干吃。年轻的罗威问：“你有没有注意到包裹上的地址？” 哦，是的，先生。这位先生。 马克斯威尔灰白的头朝雷恩点了点。 刚刚提到那个名字，就是不列颠博物馆，上面写着纽约市第五大道和65街。 棕色牛皮纸，地址用蓝墨水写的。 没错，先生。 萨姆说。 很好，这下子澄清了很多事。毫无疑问，那个戴蓝帽子的人就是阿莱斯，他偷了书，丢下1606年的，第二天托信差送回1599年的。 这下逃不掉了，维拉得意地笑着说。 好，好。 雷恩喃喃地说，双眉紧锁。 还有，马克斯威尔，你记不记得大约2个月前寄走过类似的包裹？ 关于偷书的事困扰着马克斯威尔，他开始变得烦躁起来，紧张地说， 我希望我没做错什么事。我不知道，阿莱斯博士向来都是绅士模样。有的，先生，我的确寄过一个类似的包裹，收件人是克拉伯先生，我想是第五大道的萨克森家。 你的眼睛没问题吧？ 军官冷冷地说。 好啊，瞧，你的运气很好，没事了。 真是令人惊奇啊。年轻的罗威轻声说，整件事好像都围绕着阿拉斯博士，他不仅在不列颠滋生事故，还唆使恶棍夜袭萨克森图书馆，这本书里到底有什么鬼把戏呢？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《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乔维拉耸起单薄的肩膀，豆子般的眼睛闪闪发亮，然后他看见巡官在看他，于是故作轻松。巡官温和地说， 乔，放聪明点儿，你就不要再趟浑水了。好，马克斯威尔先生，你替阿莱斯博士工作多久了？ 马克斯威尔舔舔干裂的嘴唇， 大概3个月了。他来到泰里镇那时是3月底，在泰里镇时报上登广告，说要找人打杂，我来应征就得到了这份工作。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到的，是因为泰里镇出租这房子的经纪人吉姆·勃朗宁算是我的朋友。阿莱斯博士租下这房子，一口气就先预付了6个月的房租，没有签约，不准问东问西，没有保证人的推荐信。勃朗宁说世风日下，事情都是这么办的，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。就这样，他对我总是很好。 不准问东问西啊？佩辛斯不悦地说，真浪漫。接下来我们就该发现他是瑞士加来的菲德罗王子，秘密出行到美利坚合众国。马克斯威尔，你这位迷人的主人可有许多访客？ 没有，小姐，没有人来。我记错了，有过一个人。 哦，雷恩轻轻地说， 什么时候？ 马克斯威尔皱了一下眉， 他出门前的1个星期，我不记得到底是哪一天，是一个男人，可是他的脸都遮起来了，当时又是晚上，所以没看清楚他的长相。他不肯报上姓名，坚持要见阿莱斯博士。我告诉他有个人等在客厅要见他，阿莱斯博士非常激动，起初不肯出来，后来他还是出来了，去了客厅，在那儿待了好一会儿，后来他走开了，留下客人自己在客厅里。他告诉我，我想他很紧张，晚上不用留下来，我就走了。第二天早上我回来时，那个人已经离开了。 阿莱斯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人，马克斯威尔，他后来都不曾对你说起过这个人的事。 罗威追问。 我？哎呦，先生， 马克斯威尔痴痴地笑着说， 没有，先生，一个字都没说过。 现在这个家伙又会是谁呢？ 巡官咕哝着说， 不会是这里的这个家伙吧，马克斯威尔先生。 他肥胖的手钳住维拉的肩膀。马克斯威尔瞪大眼睛，又咯咯地长笑起来。 不是先生，这位先生说起话来不像那位先生，那个人说话像阿莱斯博士，我是说有些像演员。演员？ 哲瑞雷安先生瞪大了眼睛，然后开心地笑了。 难怪你这么说，你是说英国人是吗？英国人？对了先生， 马茨威尔兴奋地说， 他们两个人都一样。 奇怪，佩辛斯喃喃地说，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呢？罗威先生的眉头锁得更深了。厅长老兄，27日下午阿莱斯叫你回家，他有没有提到过出门的事？ 什么也没说。 第二天早上你回来后发现了包裹，而阿莱斯已经走了，他有没有留下字条解释他去了什么地方，或者类似的事情？ 没有，我也没有多想，先生。可是过了几天，他没回来。 老绅士下断语说： 巡官，所以你才会在格雷森队长的失踪人口名单上找不出个所以然。如果马克斯威尔当时上报了阿莱斯博士失踪的事，你可能就追上他了。真不幸。 他耸耸肩， 现在可能太迟了。 阿莱斯博士失踪了， 马克斯威尔结巴地说， 显然是。 那我怎么办呀？ 老人搓着手， 这房子还有所有的家具。 哦对了，巡官说，家具，阿莱斯租下这房子时里面有家具吗？ 没有先生，他在泰里镇买的二手货。 这可不像是到处扔百元大钞的人。 萨姆寻思着， 显然他不想常住下来。 他灰色的眼睛精明地打量马克斯威尔， 你的主人长什么样子？也许这回我们可以好好地听清楚他的模样。 他很高，相当瘦。 马克斯威尔搔着下巴， 我有一张他的照片先生，我平常玩玩相机，有一天趁他没注意拍了一张他的照片。 太好了，罗威大叫，照片！他原本在椅子里坐立不安，一下子跳了起来。老好人，拿出来吧，快点！马克斯威尔蹒跚地走到屋子后面时，一群人大眼瞪小眼，面面相觑。陈腐的气味好像越发刺鼻，维拉的黑鼻孔吸动着。他忽然点燃一支烟，雷恩静静地踱来踱去，双手交叉于背后。 照片？ 佩辛斯喃喃地说。 好，这下可好了，总算要水落石出了，我们可以就此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。 老仆人很快又进来了，拿着一张小照片。萨姆抢过来，对着光线急忙看了一眼，惊讶地咒骂起来，其他人都围了过来。 看， 维拉尖叫说， 我不是说过了吗？ 照片上的人物是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，穿着剪裁不合身的西装外套，照片照得很清楚，除了少一个单片眼镜，照片里的人物毫无疑问就是哈姆内特·塞德拉博士。下集当中，